我現在身處的就是香港墳場，它就是亞洲目前為止少數僅存保存了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的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就是說將墳場變成是一個花園，給大眾可以入來一家大小可以享用的。所以呢大家看到除了有這個噴水池之外，附近亦都有一些參天的大樹，我想超過100年了。探險隊1842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賀年大憂。 好啊，回來呢就要都要招呼一下這個AO 刀手，我哋叫做 AO 刀手， 或者而家有一个新嘅陈家沛帮佢起嘅名叫做 DQ 主任。 DQ 主任呢个陈家沛 系啦，即系呢个泄露国家机密 奴底。 我谂 DQ 主任就系一个属于共产党干部嘅职级嚟嘅，其实、就喺政府叫选举主任，按香港嘅特区公务员嘅职业名称就叫选举主任，同埋或者叫做东区政务专员。但如果按共產黨的幹部的排名呢，個職位就叫 DQ 主任，可能是一個級別。 陳家沛又真係呢個 slip on the tongue， 呢個 Freudian slip 喎、即係説漏嘴喎，爆咗啲機密出嚟喎。 咁呢個都係一個有相當大嘅象徵意義嘅，由 AO 變 DQ， 係嘛？即係個 O 字多咗一條尾啦，即係一個走狗就有一條尾啦，梗係 似啊，係 咁啊，有 Q 字有條尾。 設計學嘅叫 咁啊，所以如果用阿麥玲玲啊，唔知有冇羅庚先？调转嚟睇下，咁样 神算得系 啦。今年啊出农历新年就嚟到啦，就是、狗年咧。咁呢啲有条尾嘅呢啲咁嘅动物咧，我估就一定会发威嘅。 飞黄腾达， 随时由 D 2升 D 3啦。我估就、因为上一次 DQ 完啊，梁天琦嗰个何婉常， 何婉常 就 D 2又升咗 D 3啦。 做咗18年 D 2 都升唔到， 升唔到， 跟呢个一样 系啦。DQ 咗梁天琦之后就升到啦。 嗱呢个好唔同嘅，你知唔知？因為咧喺曾蔭權年代咧，乜嘢人會去即係調佢哋去做地區嘅政務專員咧？當時就係選擇一啲我哋叫 high flyer 哦， 喺政府裏邊，即係咧有醒目叻女叻仔，有未來前途嗰啲， 可以應對得到唔同嘅情況。 因為咧，你政府要推動嗰個地區嘅革新啊嘛，嗰陣時 行政改革 係啦， 行政改革 嗰陣時諗住就下放權力去俾嗰個區議會嘛。咁你最重要關鍵嘅人物其實係個地區嘅政務專員啦。我唔知道你留意一下2005、2006、2007嗰陣時嘅地區嘅政務專員咧，唔係呢款人嚟嘅。 smart 啲嘅， 唔係坐咗部門坐 D2 坐十幾年嗰啲嘅，唔係嗰啲嚟嘅。因為你係想揾一啲人喺地區推動施政啊嘛。呢啲就係咩咧？已經坐到咧，你諗都諗到啦。即係做丙級政務官咁耐，滑曬牙噶啦，已經係。 已經好好。 呢啲係冇職升嗰啲嘅 dumping ground 嚟嘅，將佢抌咗落去嗰個東區政務專員就係、是、就係一個堆填區嚟。即係呢個就係梁振英年代所部署嘅點解咧？就係呢啲最容易咧，就係俾民政事務局長 manipulate 去。你話賣身好，又或者願意去做一啲 執行政治任務， 係啦，其他人唔願意做嘅一啲任務。 嗱，如果我係 high flyer， 我做三年我就走噶啦。你劉江華係指唔喐我， 梗係唔好搞衰咗自己嘅 resume 啦。 同埋我湊咗朵之後，我其他 AO 同事咧就會秒我噶嘛。 係啊，官場你喂大佬呢啲喺官場上面係會流傳噶嘛。 但係呢啲呢類咧，鄧如欣呢類咧就似咩咧？以前有一個叫 Jack Chan。 Jack Chan 陳積志， 而家咧記得你講過 係就係民政事務局嘅副局長。 我 當時我就講就係話，劉江華堅持要佢出任呢個嘅當時嘅民政事務總署嘅處長。佢都 D three 啫嘛，其實又係長期冇職升，一條契弟，一條爛蛋。不過得到劉江華重用， 就是、想升。 係啦，咁結果都公務員事務局都係唔升佢。就調咗第二個去。 企硬嗰陣時， 但劉江華就對着幹，我唔要。我一定要范國威咁樣，你調劉世良嚟啊 ，Lance 嚟，個個都唔要。咁結果就僵持咗好耐。咁最終呢個人咧就離開咗公務員，而家咧就一個一尾十咧就成為問責官員。 哦，用問責官員呢條隊或者所謂嘅 選舉官翻 翻入去， 翻翻入去之後咩咧就協助佢咧就去控制呢啲嘅地區嘅政務專員。咁而啲政務專員同時就兼任呢個嘅選舉主任啦。首先我覺得要反對嘅就係呢個制度。 你明白的，其實地區政務專員根本而家就係變成建制派的走狗。 係啊，因為地區政務專員有很多嘅權力在他手上邊㗎，咁啊地區你話區議會嗰啲搞活動嗰啲嘅資源點樣調撥啊？每一次啊選區啊，講緊區議會選區劃界咧，就整合咗地區意見之後咧，就提交上去呢個選舉事務處啊、民政事務局啊咁樣，係可以影響地區嗰個權力分佈一個好重要嘅權力嚟嘅。 同埋咩咧？以前咧。就是咧，區議會主席咧，其實就係 under 地區專員嘅，因為地區專員咧，其實嗰個嘅喺地區，即係有中上邊有中央政府支持啦，即係香港特區政府支持啦，而下邊佢係統領其他嗰啲，譬如教育局、消防啊嗰啲分區嗰啲部門噶嘛，咁個 DO 嘅權好大嘅，即係你要區議會主席冇實權噶嘛，其實 係啊， 但係呢二十年嚟咧。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DO 就变成是区议会主席的走狗、因为两边夹、除了建制派因为区议会主席都是建制派嘛已经是无一例外因为泛民已经输光了 一片红 第二中联办的地区办事处其实我们很早期在这个节目已经讲过 有讲过上年已经讲了 是啊就係、是、你嗰陣時，你話去嗰啲活動裏邊咧，地區活動咧，嗰啲主禮嘉賓， 周圍都見到中聯辦人嘅身影。 係啦，咁而呢個中聯辦就係一個黨委喺地區嘅黨委嚟嘅。 嗯， 佢變咗佢同建制派嘅區議會主席一夾埋咧，呢、這個地區嘅政務專員如果要做到嘢咧，一定要取悦呢兩個人。 嗯、 所以就变成係區議會主席同中聯辦嘅走狗啦。 係啦，呢、這個就係講話兩邊夾嘅意思啦。 係啦。即系嗱，一个区议会主席夹唔到嘅，再加埋中联办一夹咧，稍为啊嗰啲啊叫做内长期冇官升嗰啲啦，你谂下啦，喂你都要想排条队走捷径噶嘛，系咪？所以佢就专系调刘江华就专系调呢啲长期冇官升嘅人，同埋我觉得系有个 profile 嘅 ，AO 里边边一啲人可以 turn 佢成为干部，嗱有冇入共产党唔知道。但是起碼願意執行共產黨的政治任務， 要聽話的， 係啦，唔好叽叽格格。所以你記唔記得上一次二零一幾年啊，梁振英落台之前炒的就是公務員事務局長鄧國威， 一一年，唔係一二年啊，應該係一二年， 唔係一三定咩？中間嘅， 中間係中間出事，因為係就係呢個雨傘運動之後嘛，就話聲稱搞唔掂呢個青年工作。 唔係，但係佢當時喐就喐咗兩個嘛， 係一個鄧國威，另外 一個 就係、是、 鄧國威，一個曾德成啊嘛， 係兩個， 係啊，曾德成就因為青年工作啊嘛，好明顯喐鄧國威，我覺得咧就係、是、因為要將 A.O. 由公務員將佢轉變成為幹部嗱，你知幹部同公務員 嗰件事件係其中一件啦， 公務員同幹部係兩個概念嚟嘅，幹部即係咩意思咧？係有政治取向嘅， 係。 党干部即系共产党嘅干部， 公务员咧就应该系中立， 政治中立 去执行政治，即系呢个政治 同埋唔可以做犯法嘢，因为要纪律聆讯嘅， 系啦， 会纪律聆讯噶， 系啦， 所以你要处理今次刀手事件咧，第一件事其实系公务员事务局投诉佢啊，系有纪律聆讯嘅会，如果佢做犯法嘢嘅话，所以咧而家就唔系啦，点样将佢慢慢将佢转化成为干部啦？呢、這个影响深远啊！话俾你听，当香港嘅 backbone。A.O. deliver 嘅 service， 每一樣都有政治考慮嗰陣時候，撲街。即係話你申請車牌，如果你係某啲政治黑名單嘅人，可能你嘅審批要耐好多， 難一難住你，難令到你串 揸正嚟做。所謂就係今次咁咯，周庭咁咯，揸正嚟做。你申請延期交税啊，個個都批，就唯獨是你唔批。係，咁啊呢個就會當你個幹部變成幹部制度，就會係咁噶啦。因為公務員就冇所謂，佢唔會執行個政治黑名單噶嘛。大家有冇留意 DQ 周庭之前发生一件事？就是、我有位朋友张铁志入唔到香港， 系 呢、這个就系同香港众志有关系嘅一个台湾嘅文化人，亦都同时代力量有关系。但佢唔系一个台面嘅政治人物，点解入唔到？ 都被株连， 系啊，都被株连。你谂下呢个黑名单，实际上已经有啦。其实系问题就系而家有边啲执行部门里边拥有呢个黑名单？你记唔记得？南韓啱啱判咗兩個人入獄，就係、是、當時喺朴槿惠年代、一個所謂文化界黑名單。 哦，最近嘅事嚟嘅， 最近嘅事嚟 嘅 啫。 最近嘅事嘅，好新嘅呢、這個新聞係 嚇。係坐監啊！要喺台喺南韓係係犯法嘅，佢做呢樣嘢係 邊條罪名？邊條罪名？ 我唔知啊。總之佢就係話有一紮反政府嘅黑名單，呢啲藝人咧就要 區別看待，不可以俾佢上去嗰啲節目啊，乜乜乜啊咁樣，有藝術家有 而家撲緊，唔係好耐之前嘅事，攞 台冇耐啫嘛， 之前嘅事嚟嘅啫，所以因為一個民主國家裏邊咁樣執行啲政治任務，就而家出事啦。 嗱，而家就係我就係話呢個林鄭月娥之邪惡咧，唔係話鄭若驊呢啲唔係僭唔僭建，而係將心甘情願地將佢哋佢自己都係 A.O. 出身嚟噶嘛。我话真系扑街嚟嘅呢个， 将个制度，将个本来即系公务员嗰、那个嗰、那个制度嘅机理系喺即系侵蚀到去嗰度。 但你谂下，将佢变成干部制，呢、這个影响唔系我呢代。坦白讲，我哋都唔知仲有挨得几耐 ham 噶啦。其实系对香港黄之锋呢一代，你谂下会带嚟咩影响？系咪？你升学入唔入到边啲学系？你教书就算翻嚟，我喺大专院校教书，喂，党媒讲到明噶，违法达意嗰啲要解雇佢哋啊嘛。 先旭啊、戴耀廷啊、陳建文啊咁嗰啲，跟住其他有相關言論曾經發表過嘅話咧，都有機會喐。 跟住你咪我都話啦，我最荒謬係咩咧？見到佢打電話去邀啊，唔係發電郵要求啊姚松炎解釋嗰四個問題。 係， 我同時代力量去開研討會，關你乜 Q 事啊？坦白講，一個咁樣嘅 D two， 而家就係變成係一個等於醜惡上方寶劍嘅太監，走去逐個逐個敲問嗰啲。文人究竟你作呢首诗，背后系咪要造反？ 呢、這个既系连坐，亦都系以言入罪。仲有啊，你好无厘头就系你接触嗰啲人，唔代表你接纳或者系即系去支持佢嘅理念啊嘛。有乜理由嗰个网系整到咁阔咧？嗰条红线点解可以画咁多？ 喂，同埋好简单，你嗰班建制派因为参选要放弃个护照，你就要相信你就咁就真心拥护基本法。点解周庭话我而家签署确认书，我改变我个立场唔得咧？是不是而你不信我，你凭什么不信我呢？ 这个是违心的。 是完全没有基础的。 这个是违心的。问题就是你连量度客观科学化地去讲你想做的事你都讲不通的嘛。 你问我所谓拥护基本法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你选完之后宣誓的时候宣誓效忠基本法。或者你现在引入一个叫确认书制度，已经将它提前要它宣誓去拥护基本法。那还有什么东西合乎法理的要求？系咪？你而家走去查陈国强嘅 Facebook， 日日上去睇佢啲嘢，然后 DQ 佢，咪即系话你以后就系一个叫做先筛选，然后再选举嘅制度，已经好清楚啦。 香港伊朗化，香港选举伊朗化， 即系由呢个教士团去选咗边啲人可以参选先，然后再俾你投票。如果你哋唔听话，嗰条线就画紧啲；如果你哋听话，唔再提乜自决乜剩嘅话咧，就画松啲。而家就 系 咁咯。然后跟住你收声啦，全部都 有一个低级官员去做。嗰个唔理想嘅地方就系你绕过咗立法会，甚至乎连法庭都绕过。我相信你喺节目都可能有讲过。嗱，大家唔好忘记，尤慧晶同埋梁仲恒嗰件嘅案件咧，仲喺法庭嗰度嘅，就未上诉去到终审法院，嗰个未有一个最终极嘅裁决系出嚟噶嘛。 DQ 梁天琦同埋陈浩天都未判。 系啦，由今次呢个嘅呢个 DQ 周庭呢个咧，特登要抢先咗喺嗰个终审法院做最终嘅裁决之前咧，其实咧某个程度上就系影响咗法官或者系攞咗法官本来系就呢个咁样嘅 DQ 事件嘅最终嘅话事权嘅，系。 同埋你所谓法治，律政司本身自己带头践踏法治。但系我觉得最恶劣系咩咧？呢个邓如欣。是俾咗一個好惡劣嘅示範，就係俾咗所有嘅 A.O. 你哋班友要識做嗱，你唔好以為淨係俾周庭啊呢班後生仔，佢更加大嘅示範作用就係話，你只要跟住成為共產黨嘅幹部，平步青雲。 係啦，我揾一個水鬼星成王。而成为咗个典范， 指鹿为马，揾个最废嘅摆喺度。 系啦，咁跟住日后咧，嗱唔好意思啊，你哋做嘢嘅模式咧，就要向呢个水鬼， 你讲到 向呢个好低水平，向呢个未够班嘅人咧，系向佢睇齐。 你讲到自己几叻 ，high flyer 喺外国读哈佛翻嚟，读完呢个 Kennedy School of 呢个 public admin 等等，冇 Q 用嘅，话俾你听。点解啊？因为你哋如果唔能够成为一个执行政治任务嘅干部嗰阵时咧，你低级过佢啊。佢隨時 D3 D4 咁樣升上去，然後跟住你呢啲叻仔叻女咧，以為自己翻嚟之後 high flyer 咧，實際上你要低級過佢。點解？因為公務員事務局如果都受到呢個共產黨嘅控制嘅話咧，即係升遷嘅問題咧，就玩完噶啦。其實已經係咁好明顯，你見到上一次 DQ 嗰度有十幾年冇晉升，一 DQ 完之後即刻升去一個筍位，已經知道係咩事噶啦。咁何況再係呢個係咪？今日再爆出一單醜聞。就是这个 DQ 的刀手 ,DQ 主任邓如欣在这个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的时候，因为家里停电。 2012年。 就竟然咧就用呢個政制局嘅信笺去寫信，用傳真局裏邊嘅傳真去俾曬所有嘅部門，包括警務處、消防處、機電處，唔單止仲有俾埋環保處，我都唔知點解。就要人哋去賠償，又要清徹查原因。 環境局啊，唔係環保處添喎。哇，大佬幾高檔？ 係啊，除咗俾中電之外， 機電處、警務處、消防處，連唔相關嘅環保局局長添啊，仲要係大佬。哇，你真係幾離譜呢條友。 你諗下，范國威，我問你，乜你接觸咁多 DO 啦？ 係， 即係睇地區裏邊，你有冇見過啲咁跋扈嘅人？ 好少，通常佢哋系好如履冰薄，好小心 做嘢。系啊，好小心做嘢，冇乜唔得失呢个， 需要系唔出声添啊！直情系。 你谂下一个咁样嘅蛋散，可以恶到咁，只不过屋企停电。 系， 你话如果冇后台嘅话，打死我都唔信。 哇！呢啲真系党干部嘅一个准，即系呢啲好 明显系啲干部行 为。做嘢系咁嘅，哇！呢条友嘅 mentality 符合我哋嘅要求。 唔使啊，我觉得调翻转系因为佢已经成为干部先至有咁嘅行为。 哦，咁样哇，早喺2012年。 系啊，你谂下乜嘢人？你问我，我所认识嘅 DO 都唔少，或者 AO 啊，我喺政府嗰六年咧，我相信我都识过几十个 AO。是不会是这样的，因为你知道什么梗镬的。 这些是我巴士李刚的行为的。 因为其他部门收完之后一看，哇顶你私人屋企，你屋企停电，你用信纸走来写来给我。 因为我是一般的判断，我大佬这些丑闻来的嘛。 结果这件事是公务员事务局调查的。 调查的是。是啊，现在被人爆出来了。就是这个邓公务员事务局。就是因为做了坏事啦， DQ 周庭，我相信就有人爆佢大镬。 同埋好简单啦，亦都系因为调查完之后咪坐 D2 咯，话俾你听。 哦，有 五年都唔使升啦，系嘛？咁好简单。如果我要反底，我要发围，我要走捷径。 哦， 嗱，而家香港咧，我话俾你听，好恐怖啊！唔系净系公务员，法定机构、学校、专上教育机构，大企业全部一样。 唉，警务处都系啦。 两条队，一条叫做干部队。识做嘅， 我哋早前呢、這个反修改议事规则嘅集会，咁啊跟住好多集会啦，周围做完嘢之后，同啲警务人员即系围住我哋嗰啲系去有时倾偈，话咦阿边个边个又升咗啦？点解？哎，上次咪就系因为捉咗阿浩明咯，咁样有一个就系同阿浩明讲啊，系啊，哇，上次原来塌完我嗰个之后就升咗啦，咪就系咁咯。立咗功啊！立咗功之后咧，对付住咧社运人士，对付过呢啲反对派、民主派呢啲，立即扎职。 扎职系啊，够狼够狠嘛！ 咁啊，鼓励咗，变相鼓励其他人要好。 而家唔系啊，所有你唔系净系公务员，所以我话恐怖在咩咧？系法定机构啊，即系话公营部门。 公营部门啊， 机管局啊，房委会啊，医管局啊，呢啲啊， 系。 全部都要看政治背景，所以我说那个 internal 的黑名单已经有了。是吗？即是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即是港台请我去做节目，我一定会去。我就说如果你连这些机会都不把握，我都不知道还有几耐可以做。城市论坛好，左右红蓝绿好，以事论事好。我都感谢那些人敢邀请我。因为肯定是黑名单里面的，不用想，我肯定是黑名单里面。 公立医院排急症室不知道会不会排耐一点、 啊、都不敢去，都不知道看到个什么医生。 看私家那个啦。 喂，即你想想，如果是这样去到一个这样的局面，人心惶惶，那你想想这个是不是香港、是吧？你想想，即是说连提供在前线提供服务的公务员都已经被转为干部制。所以我说陈家沛就真是叻女，我觉得比容海恩叻。 是 吗？是啊，新民党三朵金花里面最厉害的。是啊，除了个头高寿星公之外。就是什么呢？将他的身份揭露嘛。 是。 他不是 AO, 是 DQ。 他可能想帮一帮香港人，即是增加香港人的知情权。 是啦、 啊。就借这个选举论坛那里爆他大镬。 就叫 DQ。因为将来就不是中国模式了，是 DQ 模式。为什么呢？现在连梵蒂冈所委任的大陆的主教，现在共产党说你要跟我建交得，你要给个权我 DQ 他。陈日君咪反对咯， 系啊， 将佢喺奋斗咗咁多年嘅地下教会效忠于教廷， 系 梵蒂冈嘅人让位俾共产党， 即系 委任嗰两个主教。你谂下对大陆真心真意去效忠教皇嗰啲人，你谂下几大嘅打击啊？ 系， 即系扑街到咁。你问我，喂大佬，嗰啲人为你死，为你俾人拆教会，俾人坐监， 烧十字架， 咪系咯？ 系。 然后你为咗中梵建交，而家为咗讨好共产党，就话个框架里边咧，你有参与。嗱，呢个就系香港嘅模式嘅全球化。 嗯， 佢都系佢筛选咗俾你拣。 系。 你有参与嘅意思，你梵蒂冈可以拣。 要摆一啲共产党。 但系你梵蒂冈话我要周庭就唔得。 嗯。 系嘛？我话俾你听， 你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面揀。我相信这个就是所谓中梵建交的框架协议了。就是香港模式了。就是他有 DQ 你的权力。 人事任命权，他们有个筛选过之后的权力。 是啊，我所以我就说这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改名了，其实叫做中华人民 DQ 共和国。 DQ 共和国。 The People's Republic,DQ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即是你想到的这些这样的弹散官，坦白说我收个风在官场里面的口碑差到不得了。这个这样的邓小姐。 邓如恩。 邓如恩是差到不得了的。但是呢现在正正就是指鹿为马的时代。越废的我升得越快。 越契弟的就是 越契弟。越奶得劲的。你看到那些什么周浩鼎、陈恒斌、刘国芬越讲的东西出来。是匪夷所思的，啼笑皆非的，全部做立法会。 啊，啲丑陋的我摆在你个位置。 学历越有问题的那些越坐在这 里。请其他人向他睇齐。 是啦。所以我就说这个是集体的沉沦来的，其实。但都没办法，我觉得始终都是即是愤怒的解决不到问题。 现在是不是英美开始有些反对这种中国模式的行为开始出现。 提名商学三子诺贝尔和平奖是反击来的，这个是。 十二个的美国国会议员占三分之二的是美国共和党，三分之一是美国民主党党籍的国会议员。 是共和党。你想想，不是长期跟中共关系没那么好的民主党。民主党讲到人权，共和党讲生意利益的嘛。我相信很快 都有啲反共嘅， 我相信 很 快中美 嘅反共， 中美贸易战就开波噶啦，我觉得。所以我就话即系不能笑得太耐。如果中国呢种模式可以 sustain 到落去嘅话，不过我觉得香港人系唔可以再袖手旁观，因为而家已经系去到即系伤及呢个筋骨，甚至系彻底将香港改造，已经唔系一两个人，我唔中意你，我唔中意司徒华，我唔中意李柱铭嘅问题。 香港嘅制度败坏到一个情况咧，其九七年之后，而家就再受到呢个国际媒体嘅关注或者国际社会嘅关注系有原因嘅。 有原因，因为呢啲手段唔系净系用喺香港嘛。 嗯嗯， 你谂下孔子学院渗透人哋学校，搞交流团去洗脑。你走去美國喎，大佬啊！ 你喺人哋嘅地方踩到，然後 跟住揾一啲嘅中國嘅商會影響當地嘅選舉喎。你諗下呢啲喺巴基斯坦喺非洲已經發生嘅咯。你有冇睇最近一單新聞啊？走去竊聽個非洲組織。 係啊，大佬幫人哋提供一個電腦服務， 裝修嗰個總部之後提高電腦服務之後，嗰啲數據原來定期傳翻上海。 係每日啊，每日做完之後夜晚嗰啲數據就即刻去上海嘅 center 嗰度啊，係呢個國際醜聞嚟嘅。 國際醜聞嚟嘅，簡直係。 係非洲喎，非洲國家。 非洲啊，非洲一個嘅合作國家合作組織嚟㗎。 當人哋 Lulu 喎， 係非洲合作組織嘅一個總部啊，係好似埃塞俄比亞嘅總部嚟㗎。 會邊人信你？會大佬真係呢啲邊做得出㗎？ 即係我覺得。香港人，我覺得千祈唔好放棄。我覺得唔係淨係話唔出聲，我哋唔可以袖手旁觀。點解？就算周庭好、陳國強好，邊個俾人 DQ 都好，點解咧？就係話你一定要將佢國際化，將嗰啲問題，亦都俾香港其他人睇到，我哋係唔會接受呢樣嘢。你亦都要俾嗰啲權貴睇到，你哋做壞事，你哋 pay the price， 係要付出代價嘅。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咧就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 好， 好， 拜 拜。 拜 拜。喂，政治好丑恶噶 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喎，我哋唔识噶喎。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經赤化的媒體環境裏面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還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